踪。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星期四8:05，欢迎来到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歌声本尊。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雪，我都不好意思打断。 哎，你说你今天还是没有 title 吗？ 我还是没有想到能跟这个歌声本尊抗衡的。 你就叫挑战好不好？ 我想来一个就是狠的，然后还没有想到。 你就叫挑战嘛，我叫歌声，你每次都要挑战我，每次都要失败。 但我觉得我都没有你的好听哎。 好， 这个在想啦， 希望早日有一个自己 title 哦。 最主要的呢，我们是一个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和主持人的风采的话，也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了。当然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深度的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可以跟我们留个言、顶个歌，或者是刷播小礼物什么的，也期待着您的留言。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吉普赛女郎为谁而唱。今天来演唱的这个嘉宾呢，真的就是吉普赛女郎。 哇哦， 唱了很多年，真的不知道他到底在为谁而唱。 今天是我们揭秘的时候， 第一次来电台上节目，刚才非常非常的激动，一直在玩话筒。来，有请今天的主人李英伦。 哎，大家好。 他是一个专业的歌手啊，真的是曾经在校园歌手大赛当中获得过不错的名次的。 跟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李英伦，然后我之前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然后这几年在北京工作过，然后在德国读书，现在在德国实习，然后这一趟是回来探亲。 好久没有这么正统的自我介绍了，接下来就该说一下你的感情状态了。 有点感人。 所以你有多久没有唱歌了？ 好开心啊、大家都是校友。 对，一年多吧，去了德国之后就没有 表演的机会了。 而且他们就很安静，然后我唱歌吧，邻居会说我就是吵。 樊雪，我要跟你说，林伦唱歌他的肢体动作非常的丰富。 是吗？那一会儿可以看了。 跳舞非常的好看。说了这么多，百闻不如一听，来， 不如一见。 第一首歌曲唱什么？ 唱一个闽南语歌曲《爱情骗子我问你》。 哇，很老派的一首歌曲。来，会唱的朋友走一个。已经起来了。 爱情骗子我问你。 对。 哇哦，这你要伴随着各种的肢体动作。尬舞。 对，我们可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节目。 好苦。这首歌你会不会唱？妈妈们一定会唱。 公虾米我亲亲听点也算你，公虾米我亲亲我在你写信，公虾米你爱我层层慢慢你，公虾米你问我未来变是你，原来你是我应该今天可你偏偏去，原来你是空嘴不及打掉我 一直就没有吧。来，扭动起来呀，释放自己， 一起来呀。走， 华哥会唱。 恭喜你，我轻轻听见夜色你。恭喜你，我轻轻过在夜色西。恭喜你，你爱我层层满满你。恭喜你，你愿我未来冰惜你。原来你是我眼开，今天和你偏偏去。原来你是空追不及，达到目的最你去。 韩雪想不想走、啊、 哇真的是但是我发现我们泽华哥特别能抢镜头特别有戏 几个意思几个意思啊 不管会不会唱吧哎特别会哄台 啊就那个老派的歌曲我最擅长了 暴露了年龄有没有 哎我跟你讲以前李英伦唱歌曲的时候跳舞非常非常的好现在第一首歌曲他非常的拘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热身但是今天肯定不能轻易的就放过他 是什么压抑了你的天性 是秋裤 昨天我们嘉宾演唱的歌曲就叫红秋裤 对 你应该昨天来的 哎呀这秋裤让人不是肢体那么灵活啦、哎、 没有办法跳恰恰给 这种 对 闽南语其实不太好唱 嗯， 发音很难 我是没有听懂 是不是 对 你的闽南语其实发音还是不错的算是标准的 谢谢 听起来是这个样子啊 嗯，是 你是怎么学习的、 啊、搞得好像我们泽华哥是专业的一样 对我很懂的 啊是吗 这样拱下密码我问你所以你是怎么学这个闽南语的 就是小时候在家里我爸买那个九郎情歌的碟然后每天放、嗯、对 连线妈妈连线妈妈以前妈妈不在家的时候爸爸就在家听九郎歌曲哦所以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学会了 嗯是 你是平时就很喜欢唱这样的歌是吗 啊对 一直都喜欢这种风格 对还喜欢龚琳娜的今天要不是有一点感冒没有办法发挥可能会点那个 忐忑 什么的对 金箍棒哎金箍棒很适合 嗯是 所以你看一个九零后他其实喜欢的歌曲是这样老派一个歌曲类型 真的我其实还挺就是讶异的因为我觉得他是那种比较温婉比较就是温柔的一个性格可能会比较喜欢唱那种深情款款的情歌 他唱深情款款情歌很好听 是吗 真的 接下来有没有惊喜呢 接下来可以唱一个邓丽君的歌 哎 好啊，请问你好。 就虽然就是其实在我小时候没有怎么听过这样的歌吧。嗯， 今天正好给你恶补一下。 又点子华歌，没有，但是我很喜欢，我觉得就是邓丽君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声。 所以各位此刻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很多歌曲你会发现你可以全程跟着唱的。 哎，没错。 然后呢，你也可以点评一下他唱的好不好。 不停年纪的人也可以跟着哦。 也欢迎各位点歌。接下来带来哪首歌曲？ 浓情万缕。 好， 浓情万缕哈， 浓情万缕送给大家。 这首歌曲呢，你上一次唱是什么时候？ 前天吧。 前天。 看样子是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注意表情哦，仪态哦， 浓情哦。 浓情千万缕，丝丝为了你。 像的 浓情千万缕，丝丝为了你，问君可知晓，愿你长相依。 健身操，健身操，走一个，很适合唱这样的歌曲。 是尬舞团的吗？ 其实这首歌是最近在上映的《芳华》里面的一个插曲，所以我是看了《芳华》之后才学现学的这个歌。 所以你是看完《芳华》以后，然后重新学这首歌曲？ 对， 之前没听过这首歌曲是吗？ 没有，太小众了。 哎，《芳华》前段时间也是大家在反复议论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哈。 没错。 你看完之后怎么样感觉？ 啊，我看了三遍，然后每遍还有不一样的哭。 果然是有故事的人，毕竟都是你经历过的年代，对不对？ 对啊，70年代。 但是那个镜头真是饱受大家热议啊！就是说，他不有一段打斗的场景，用长镜头，好多人出来都说自己要吐了，慌吐了，就一直都是一个镜，他没有切那块，花了700万没有切那个。 然后我发现很多其实90后也说，看完这部影片当中，反而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青春的影子。我不知道这个凌伦，你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 对，我觉得我也是90后啦，然后我也有看到自己的影子，因为我觉得人性很多东西都是不会随着年代改变的。 比如说呢？ 比如说那种集体生活里面会存在的人际关系的问题，或者温暖，这些是每个年代每一辈人都会经历的，我觉得。 你听他的宿舍当中问题大过于温暖，先想到的问题想到那些人。 但是我觉得他的声音可以有一些可以代表他的性格，我觉得他声音特别有年代感，就是不仅有温度。听我讲完，就是、 走走走，我要是你我就走了。 不仅有温度还有厚度，这才是重点好不好？这个年代感是指，哎，沧桑怎么越说越大，怎么越说越过分。 他的意思 就是有味道有故事啦， 听起来有故事的一个人。 谢谢谢谢， 他真的是有故事的人。他是曾经在酒吧驻唱过的，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吧？ 也不叫驻唱，我们当时是有一个那个地下摇滚乐队，然后我们会应邀去 酒吧演出。摇滚乐队， 哎， 对， 哇哦。 他那段时间那个嗓音是非常的摇滚的那种风格， 是吗？ 对， 就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两首歌啊，是比较温婉、比较温柔、比较抒情的两首。我还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在我面前这么，我觉得这么一个温柔的人可以。 我还做过粉丝，在底下看过演唱会呢， 真的、啊。 在那专场，来讲讲讲讲讲。 对，我们当时会去不同的 live house 演出，当时还有毛，还有愚公移山，还有第二十二，还有老 what 什么的， 看的人还不少呢。 对，但其实大家我觉得可能也不一定是冲着我们来，就是刚好那天在，然后就看一看我们。我们比较年轻，就很多时候是暖场乐队。对，后来慢慢的有一些就放在中间或者压轴的机会。 啊，我跟你讲，他以前唱歌真的是唱情歌的，我们都没有想到他会唱摇滚。然后那段时间你为了唱摇滚，也让自己的嗓子发生了一些变化，是不是？ 是，当时不会方法，就觉得好像 你看每天这个电乐这个时候特别合适。来讲讲那段心酸的故事吧。 啊，对啊，就是去演出的时候，可能主办方还会给我们一些免费的酒票，就是乐队的人有些免费的酒票，所以我上台之前会喝好几瓶啤酒， 哎呦， 让自己嗨起来。 嗯， 结果其实我觉得你喝了冰的啤酒，你再去唱歌，其实对嗓子是不好的。而且唱歌的方法也不太对吧，有很多那个嘶吼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从那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唱高音或者我的气息就让我的声音显得不那么的圆润了，然后唱高音会有一些吃力的地方。 那你现在还唱摇滚吗？就那种硬摇滚、 现在爱听，但是不唱了。 不唱了。 嗯， 你现在的路数就是这样的，邓丽君老师这样的路数吗？ 哎呀，其实也不是，我什么都听，我也听那个 rap 什么的。 好，那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带来歌曲吧。 嗯，唱一首《美丽笨女人》，李玟的。 好，一首《美丽笨女人》送给大家。 李玟也是他个人很喜欢的一位歌手了，是吧？ 对 ，Coco 要来喽。 当整个世界因为太疲倦而睡去，我仿佛听到有人为爱欢呼，为爱哭泣。早已经听你说过千万次要放弃，从此不再为他而美丽。不要鲜花，不想再受委屈。 OK， 所以你背起行囊，逃到远方，开始要试着独立，试着重现更爱自己。有一天清晨醒来，发觉不能呼吸，于是又乖乖回到他怀里。这次你下决心牺牲自己 ，OK， 这一个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哦，她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里，她让我相信了自己的爱情，不能和她一样软弱无力，不能迷迷糊糊勉强。爱不是死心塌地就有结局。哎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重新更爱自己。有一天清晨醒来，发觉不能呼吸，于是又乖乖回到他怀里。这次你下决心牺牲自己。相信 己的爱情，不能和他一样软弱无力，不能迷迷糊糊勉强自己。每一个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哦，都需要向天祈求感情出现奇迹。未来的日子需要多少的谎言用来欺骗自己麻醉自己，需要多少同情多少勇气。这一个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哦，她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里，她让我相信了自己的爱情不能和她一样软弱无力，不能迷迷糊糊勉强自己，爱不是死心塌地就有结局。 哎，这首歌曲樊雪也会唱，哎， 会哼两句啦。 我看你跟着唱了， 会哼两句的。我好喜欢这首歌， 是吧？ 觉得这首歌很有力量，就很有女性的力量和女性的魅力。然后我们刚才唱的也特别的魅惑，唱出了女性的那种温暖吗？那叫什么？ 包括其实在这首歌曲当中，李玟的那个笑声 邪魅， 非常的有感染力。 对对， 来，其实李英伦自己也很喜欢刚才的。邓丽君呀，李玟呀，都算你自己的音乐生涯当中的 青少年偶像，是 影响过你的人吧？ 对， 来讲一讲。 小时候就觉得李玟唱的也好，长得也很美呀，然后 身材也很好， 身材也很好。 你有模仿过她的声线吗？ 有被影响，可能就是小时候我会用复读机，然后拿一个录音带。然后把录音带洗白，然后这边用音响放李玟的歌的伴奏，然后自己又对着复读机来录来唱。 洗白的是谁的录音带？ 啊，好像是张信哲吧。 哎哎哎，连线张信哲。所以这小时候学李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邓丽君呢，你有这样做过吗？ 哎，邓丽君就是妈妈小时候在家放碟，都是放邓丽君的。 妈妈小时候听的歌你都已经听到了？ 哎，我小时候我妈在家放碟的时候放的都是邓丽君的歌。 我们这代人真的是小的时候都是听家里人反复的放邓丽君老师的歌， 要从娃娃抓起。 对，所以呢上半时段我们听到了李英伦给大家带来了挺多首，然后基本上都算老歌为主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在下半小时当中给大家带一点新歌吧，好不 好， 相对年代感比较近一点的。 好好好， 你现在是不是不听新歌？ 我听啊，听的 感觉很有压力，听欧美歌曲比较多哈。 对对， 好，那下半时段呢我们将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同样呢也会分享出更多的有关李英伦自己的他的自己音乐相关的故事。 没错，我们也期待多样的李英伦。 好，那我们现在听一首歌曲，然后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将会重新回到直播当中。 什么都会知道。 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歌声本尊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还没想好我自己 title 的樊雪。 哎，这样说法也很好。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吉普赛女郎为谁而唱的李英伦。 欢迎， 嗨。 前面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老歌哈，在后半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适当的增加一些可能年轻的朋友听过的一些相对年代近一点的歌曲。其实发现还相对来说比较老一点。你现在听新歌听的比较少是吗？华语新歌听的比较少。 哎，还真是少，还真是。嗯， 那平时听什么风格类型的多一点？ 这一年听为了学德语嘛，就听了很多德语歌。 哎，德语歌是什么样的？清唱两句好不好？ 对，可以给我们来两句吗？ 对， 我试一试。 反正我们也听不懂。嗯， 来一个，Einigkeit und Echt und Freiheit für das deutsche Vaterland. Danach lass uns alle streben, brüderliches Herz und Hand. Einigkeit und Echt und Freiheit.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Blüm im Glanze dieses Glückes.和德语斯巴特兰 哦，这么好听，忍不住想说句 Dankeschön。 哎，这个德语歌曲你听起来怎么样？ 好好听啊，就有我有一种想踢正步的感觉。 这个应该就是这样的类型的歌吧？ 是吗？这个是什么类型啊？真的是啊。 是， 所以你这样想法是对的 啊。是啊， 它这个旋律也是很这样的。 那这个歌大致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是他们的国歌。 哦，怪不得就觉得肃然起敬，想踢正步呢。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再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哎，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就是从新浪微博可以搜到一直播，然后搜索活力九八二，可以跟我们留个言，上个小礼物什么的。 是的，也欢迎各位点歌。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歌曲是哪一首？ 哎，Tia 的流花。 好，袁娅维的流花。 哎，果然年代近了。 你会不会唱？ 不会。 这首歌曲你也不会唱？ 听过， 很好听。其实这首歌曲还挺难唱的， 跟着一起哼一哼。 嗯，来吧，请导播老师帮我们点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袁娅维的流花。 嗯，那接下来一首流花。 嗯，那准备的过程当中再和大家聊一聊吧。袁娅维也是你近期比较喜欢的歌手哈，女歌手之一。 对。 哎，你们有没有看前任三？ 没有。哎， 没有吗？我其实知道这位歌手是因为他在前任三唱这个说散就散， 最近很红那 首歌。对，超红。 嗯， 对，是因为这首歌认识了这个超棒的歌手，然后最近也是一发不可收拾的听了他很多歌，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首歌。 怎样？ 就是听了听了， 看完这部电影就想到了自己的第三个前任吗？ 我没有，我妈看这个节目，我没有前任。 哎，那个袁娅维的歌是不是不太好唱？ 不好唱，我觉得她现在是， 对， 就是在国内算是实力特别特别强的女歌手， 特 别 错， 尊敬。嗯， 哎， 你看我们现在点的歌有浪花，有流汗， 嗯，我们想讲的是刘桦，稍等一下，一会儿就会有了啊。你最喜欢袁娅维的歌是哪一首？ 每一首都好喜欢， 每一首都喜欢。那这首歌曲现在有点问题，不如我们换一首别的他的歌。 啊，好呀，我后面还点了一个他的《灰姑娘与埃及王子》。 《灰姑娘与埃及王子》，我们试一下，看这首歌曲有没有问题。我个人还挺喜欢《浅蓝色》那首歌曲的，很有那种袁娅维的那种热情感。 但我觉得他的歌真的都好难唱。 对，所以说他唱歌的时候，你包括他去年参加歌手的时候，很多人也发现他的现场的表演能力是那么强的，然后开始关注到他。虽然最终没有进入到一个比较好的名次吧，但让大家感受到他的一个现场的一个状态嘛。 没错，而且我觉得他长相特别有特点， 是 很东方美，有一种极具东方美人的那种轮廓， 但是又有那种西方人的那种 power 和张力。 哎，没错， 结合得很好。 包括就我还专门搜了一下他的妆容， 看怎么画是吗？ 对， 我就可能眼角要 对偏欧美的那种 飞一下。对，对， 女孩子们真的是聊着聊着就开始聊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好了，那接下来不说化妆方面的话，那现在我们再唱点别的歌好了，要不然我们清唱好，唱两句刚才的那些。 清唱一下也可以。好，我想想， 能记得起来歌词吗？ 唱阿楚姑娘吧 ，T.I. 也唱过阿楚姑娘，虽然就是原唱是不是他，但我觉得他那个现场和 梁凡嘛 版本，对，也很好听。 对，那我们 清唱版本的阿楚姑娘很难我们试一下哈， 试一下吧。 要么我声都小了，很心虚。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差点说出来，我也会唱，来清唱算了。 那你也可以跟着一起。 我们还是把这种难的事情交给我们实力强的人。那接下来由英文给我们大家带来《阿楚姑娘》。 哇哦！ 在距离城市很远的地方，在我那我也炊烟的故乡。有一个叫烽火台的村庄，我曾和一个叫阿楚的姑娘彼此相依，一起看月亮，嗅着那桂花淡淡的香。那夜的月光仍在天空发亮，今夜它却格外的让人欣赏。阿楚姑娘，乡村的风里弥漫你的香，风吻过的口红欲盖弥彰。阿楚姑娘，我觉得我起高了。 但是清唱能唱到这个份上，真的已经唱得很好了。 对，已经超级好听了。 我第一次听到阿楚姑娘的时候，还是挺难过的。 咦，有故事？ 不是，就是你能够进入到他这个歌曲的氛围当中，然后想象阿楚姑娘她这样的一个境遇哈。你们第一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怎么样？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也是哭了，尤其是他一开始的氛围营造的，就让我想起了很多回忆。在距离城市很远的地方，在我那沃野炊烟的故乡，然后我家也是小城市，所以我会特别有画面感。对， 我也是，我是在上大学的第二年听的这首歌，当时也是听到就这一句，我也是在一个小城市长大的女孩，而且之前就是经常跟爸妈在一起，没有说离开自己家乡很远的地方很长时间，然后也是这首歌激起了我思乡之情。 所以各位如果有相同的感觉的话，刚才我们清唱的这一段应该都能够眼前当中浮现出一些画面。 没错， 我们现在也是调整一下设备哈，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 Bruno Mars 的这首歌曲。 I got a condo in Manhattan, baby girl, what's happening? You and your ass invited, so gone and get to clapping. Go pop it for a plan, pop it for me. Turn around and drop it for a plan, drop it for me. I'll rent a beach house in Miami, wake up with no jammies. Lobster tail for dinner, Julio served that scampi.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Got it if you want it, said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Take my wallet if you want it now. Jump in the Cadillac, girl, let's put some miles on it. Anything you want, just to put a smile on it. You deserve it, baby, you deserve it all. And I'm gonna give it to you. Cool jewelry shine, it's so bright. Strawberry champagne on ice. Lucky for you, that's why 火星哥 Bruno Mars 的 That's What I Like 这首歌曲呢，也是2017年的大热单曲了。 哎，没错。 在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的跟大家来唱一些歌曲。接下来我们要挑战的这首歌曲呢，是《可念不可说》。 哎， 你第一次听了这首歌是什么时候？ 前年。 前年。 前年夏天看太子妃的时候。 啊。 太子妃升职记 是。 哇哦。 歌词记得吗？ 嗯，记得，差不多记得。 好，那我们一起来跟着唱哈，又有原唱部分在，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跟着唱吧。 好，一首《可念不可说》送给大家。 这世界有没有传说，身为飞蛾如果不敢扑火，这宿命凭借什么壮阔，似零落缠绕着枷锁，金装玉裹，似雪花飞舞着坠落，美丽啊，相思而活，爱若能残破，终究是寂寞，忘却了剪影后火，枯守的执着，虚晃的一诺，空耗着青春许多， 崔子格的一首歌曲。 可念不可说， 是古风的耶。平时会听古风的歌吗？ 会， 我想听。 他即使听古风，他还会穿古着嘞。皇上，我再也不敢了。 赐你一丈红。 不要分手。 四零落缠绕着，似枷锁，轻装雨过，似雪花飞舞着坠落，美丽啊，相思而活，爱若能。是寂寞，忘却了剪影和无果，苦守着执着，虚晃的一诺，空耗着青春许多。 好美，听完这首歌我都不敢大声讲话了。 我们设备呢已经在重新调制了、 嗯、 然后呢林伦你现在点一首歌曲吧，我们看看能不能点成功。 嗯，那来一个潇洒走一回呀。 潇洒走一回，然后请导播老师帮我们点一下试试看哈。 徐佳莹版本的潇洒走一回。哎，我觉得英伦在生活中一定是一个特别有心的人。 有心的人， 嗯， 怎么讲？ 就刚才我们提到，就看芳华，觉得他插曲很好听，然后我们就会唱了。然后刚才又说到这个看太子妃嘛，是第一次前年听到了，然后我们又会唱了。 哦、 像我们这看电视剧、看电影，哎，看个门道，哎，听个热闹，哎，挺好听啊，这电影挺好看。 他重点是想学习， 对， 学习完就是为了显摆一下。你看我看完了我就会，你们都不会吧？来来，我唱给你们听。他说，哎，好像真的是哦，怎么这么厉害？心机哦， 但是肯定是特别有心，是会专门去注意其实电视剧或者电影里面好听的歌曲，然后自己会回来偷偷的。哎，为什么会用偷偷这个词啊？然后 对啊， 就好像好学生 明目张胆的回来学。 哎，就是专门去学、嗯、是不是 专门去学。对， 但刚才我跟泽华哥我们俩说的就好像那种好学生明明学这门课了，非跟其他同学说，哎呀，我就没看没学、哎、 那还不是咱俩本身就是好学生。 我也不会做，然后一出成绩人家满分，你考几分？ 我101分。哎，说到我想问一个伦一个问题啊，因为他现在在那个德国留学嘛，就是德国人他们是没有 KTV 的是不是？ 对，他没有像我们这样的 KTV 有包间什么的，他们没有。 哇，那他们唱歌怎么唱呢？ 嗯， 但是他们有那种酒吧，然后那个酒吧是开放式的，大家可以进去喝酒，朋友可以进去闹，然后前面有一个小舞台、嗯、上面一个麦克，然后你可以去跟 DJ 点歌、 啊、 然后呢你可以看着那个电视上的 MV 或者歌词跟着唱。 所以是在酒吧当中有一个类似于我们这边的 KTV 的系统。 对， 哎，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是什么人都可以去吗？ 是什么人都可以去？ 唱得不好的也可以去吗？ 对， 只要你通常这种地方唱得不好的人很多。 对， 是 只要你不怕丢脸都可以上去试一试，是吗？ 是是是。 哇哦，那肯定场面非常的热闹。 那你有没有上去唱过？ 哎，我有，然而我上去唱之后我还把我的手机丢了。 这 年一年丢了三个手机。 我差点要问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经历，然后就说了一个悲惨的事情，一年丢了三个手机。 人家唱歌都收钱，人家唱歌还是送手机。 你这赔手机不给钱吧，还 倒贴。 你在那舞台上唱什么歌呀？ 那都是英文歌了，对，基本上英文歌、德语歌，还有一些西语歌会。 哎，所以你并没有公开表演过中文歌曲，是不是？ 没有办法，没有曲库里面就他们不丰富。 那他们会很好奇你平时听什么样的音乐吗？你们会沟通这方面的问题吗？ 没人关心， 并没有人在意。 对， 那在这期间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发生？因为我幻想了很多啊，什么粉色小泡泡，比如说有人送了他朵花，有人留了他联系方式之类的。 啊，就在舞台上唱歌，唱完歌之后， 对对对， 有没有什么后续？ 艳遇之类的 啊。没有，但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丢手机那天，我上去唱了歌之后，下面有一个坐轮椅的一个年轻的男生，然后。就是你能看到他是一个残障人士，但是他也就是跟着音乐很 happy， 然后自己在跳舞，然后下来之后他也跟我拥抱，然后他会跟我表达说我喜欢你刚才唱的歌，然后后面其他人去唱歌的时候，他会一直拉着我的手跟我，就是我们一起跳舞啊什么的，对， 也很温 暖，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对，他的这种肯定也给了你温暖，而你的音乐也在 就走进了他的心间了， 没错。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这个环节。 哎， 今天我们三个人将会合唱一首歌曲，会是什么样的歌曲呢？大家猜一猜喽。 没有什么能够限制你对音乐的想象力。 Hey Jude， 亮出你的歌声和我一起唱。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曲呢，很多人在不同的阶段都被这首歌曲打动过。 没错， 十年之前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 十年之后我更不知道你是谁。 来吧，一起跟着唱吧。 十年送给大家。 可以问候，只是那段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变真，朋友。 这个版本呢是李宇春的版本，他也是重新进行了自己的一个改编，但是调调还是原来的调调。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 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 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起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这个版本是李宇春和梁朝伟合唱的。 哇， 哭吧哭吧哭吧， 女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 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来吧来吧，我们三个人一起来擦擦眼泪吧。 真的有点想哭。十年之前我不认识泽华哥，估计十年之后泽华哥是真的不认识我了。 来，李英伦，你第一次听这首歌什么时候？ 那就很早了嘛，那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就听过了。 当时是我记得我们那年代几乎这首歌刚一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跟着唱， 所有人都在唱， 去 KTV 必点的一首歌曲， 没错， 大街上 一直都在热门榜。 对对、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曲最好的一点就是对于我们这种调不太准的人而言的话也是比较好找调的一首歌曲，然后也不 是 太容易跑调， 没错，所以它才是这个 KTV 当中的热门榜，好听又好唱，相对而言啦。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的开心，请到了李英伦做客挑战新歌声，跟我们一起分享了很多他自己喜欢的歌曲。 感谢英伦， 怎么样，好玩吗？ 谢谢，两位主持人，很好玩，对。 好，有机会常来玩哟。 好， 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是泽华， 我是樊雪。 如果你想要回看我们这期节目的话，怎么样回看呢？ 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视频回放就可以看到我们相应的这个节目了。然后大家也可以通过一直播啦，可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回放了。 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FM98.2， 接下来为大家带出来的其他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挑战新歌声，咱们不见不散啦。 不见不散， 拜 拜。 那个谁前辈却还不醉，我想听那是我选择，此生的宁静我不觉，一生放肆守着，一江秋水如明镜般清澈，已代表我心里个笑的，只有这一回，十七也不后悔，我奉陪把酒醉，把剑掉对的海，那天的酒。